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38红旗手标兵周德凤。我认为经典是经，就是我们通过学习别人的东西，经过创新以后，这就叫经典呢、啊。我就要把别人的工作总结出来，就是点。我们不仅在学习上，在生活上，在事业上，在工作当中，在志愿服务当中，要不断的总结，不忘初心，永远继续前进。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6号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2月21号到28号粮油类平均价格小幅波动，肉禽蛋鱼等平均价格多走低。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近年来，顺义、怀柔、密云等上游地区已经建设了4座大型湿地森林公园，一片片水上森林点缀潮白，绿植花卉在湿地错落分布，但同时潮白河下游的通州河段却一直缺少大尺度的绿色空间。在东南五环与六环之间，服务保障北京老百姓的全新菜篮子正在拔地而起。首都新菜篮子工程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项目已顺利完成地基与基础结构施工，一期工程计划2019年建成。三月份进入了招聘的高峰期，近日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三月份也是互联网招聘诈骗案件的高发期，受害者人均被骗3000元，兼职刷单欺诈为互联网招聘欺诈中最常见的形式，占到整个互联网招聘欺诈总数的69%，其次是预付费欺诈和黑中介欺诈。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枝头花开春意浓，春似芳菲三月天，春天的女人恰如花朵，靓丽盛开，自信从容。身边的每一个女性都有着多重的身份，妈妈、妻子、女友，她们用笑容和柔情让生活变得圆满而又美好。趁此节日，请记得对她们更加直白地表达爱吧。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女生节快乐，希望那个时候的小女孩能够永远住在你的心里，令人开心的事情怎样都邂逅不完。送给你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唯一。 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心，回去谈何容易，却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都变心，回去谈何容易，

在敲打我。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这样一首《追得过一切》是苏慧伦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个时候的苏慧伦年仅20岁，由于家中的姐姐苏佩就是歌手，经常唱一些老歌，所以耳濡目染之下，苏慧伦也喜欢上了歌唱。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他顺利的与朱雀唱片公司签约。不过《追得过一切》这张专辑却是由滚石唱片发行，这也是滚石唱片在打造少女系歌手方面走出非常成功的一步。之后的徐怀钰、卓文萱其实都或多或少有着苏慧伦的影子。苏慧伦阳光少女的形象十分讨喜，就像《追得过一切》中写的那样，喜欢创造新的感觉，不愿受牵绊，能追得过一切，像风一样狂野。1996年的《Lemon Tree》是苏慧伦的转折点，她让很多人看到了多变的一面。《Lemon Tree》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但是由于其配乐的巧妙编排，凸显了苏慧伦活泼俏皮的特征，从一首男生的歌变成了一首看上去专门为苏慧伦量身定做的歌曲。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 而此时她留起了长发，从少女转型成为了玉女。不过据苏慧伦后来说，她并不喜欢做玉女，为了摆脱这样的桎梏，她努力很多年，曾拍过性感杂志，或者是走星光大道时穿低胸乳沟的晚礼服，但是这些并不曾给人留下印象，因为她的玉女形象已经根深蒂固了。 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 而就在这一年，她又变了，《鸭子》这首歌的出现让他又活泼了起来。这首歌是苏慧伦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多少年来一直让人念念不忘的那个在 MV 里一摇一摆的小女孩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这下子令歌迷完全接纳了神经大条这种特质，顺便让苏慧伦的帽子和鸭子头风靡一时。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造型相当多变的苏慧伦，伴随着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给我们的时光平添了许多回忆。听到苏慧伦《鸭子》。 可以不要你，有时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在每个频道

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女神其实不仅仅是荧幕上光鲜亮丽的明星，更是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那个如女神般呵护照料着你的女人。她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妻子，生你养你任劳任怨不求回报的母亲，陪伴左右温柔体贴的女友，一路走来风风雨雨亲密无间的闺蜜，甚至是平凡坚强努力奋斗的自己。她们总是在无私地奉献着自己，从不索取回报，可是无论他们多么的强大能干，内心都住着一个小女生，都希望能够得到你更多的宠爱。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五月天的歌曲突然好想你。

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想问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我想很多人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往往对自己的未来都没有确定性，也没有自己明确的方向，所以总是容易被外界和周围的人所影响。而在我的学生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人，除了父母之外，就是老师。老师和孩子在一起待的时间，可能占据了一个孩子童年时光里的大部分，甚至比家长还要多。所以我一直对老师这种职业既崇拜又尊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做客老板说的是英培教育的创始人王耀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节目，我是英培教育创始人王耀宁。 英培教育是近年以来在北京发展十分迅速的教育培训机构，在2014年创立，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最具教学口碑影响力的教育机构奖。抱着好奇的心理，我也试着向王耀宁先生讨了讨经验。 创业之前呢，我是在环球雅思做副总裁，然后呢带着我们企业上市，一直在做出国教育这块。那后来呢，也是因为觉得要做一些新的东西，出国教育还有很多新的内容可以去挖掘。最早做环球雅思，我们的定位就是一个考试培训。那英培呢，我把它做成一个出国教育，我会比较偏重它的教育特性。我们之前做呢，就是简单的把学生的语言做一些培训拔高，把学生送出去就行了。但是通过这十几年的这个出国教育行业的发展，你会发现除了考试好之外，还要做好很多的准备，这个孩子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成功留学。 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耀人的成绩，不仅是看到了出国教育的短板和缺失以及机遇，也是王耀宁先生本着对于教育负责任的态度。我曾经也看到过一个调查，说中国的家长尤为注重孩子的教育，甚至投资愿意更高一些，但是这样的投资却缺乏一定的规划性。 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很多学生来讲就是一个穿越，而不是一个过渡。我们知道不光是学习啊，就从人群的这种角度来去做分解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28原则，也就只有20%的人会去规划一下未来，80%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中国有传统的话，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他们脑海里面的认知我觉得是非常浅，那这个时候那就是非常仓促的也就出去了，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出去，孩子的语言是一个问题，到底要学什么也没有理解清楚，匆匆忙忙的拿了毕业证回来了，还有很多拿不到。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问的最多的，应该说不问你这个怎么考试怎么学习，问的最多的是我什么时候出去合适，教育的规划很缺少。 所谓的规划不仅存在于王耀宁的教育理念当中，同样也存在于他的创业过程当中，这也是他非常看重的一点。 规划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规划的背后是它有方向，有实施的计划啊，然后呢有落地的这种决心。所以规划本身的重要性，我觉得在前期创业70%的重要度，我觉得是有的。 在这个时代，人才是最重要的，企业要做大一定要重视人才，可是不一定所有的公司都懂得用人之道。 以前我们企业规模很大，上市公司，那我选人可能看他特别强的这种专业能力，但今天我更多第一看的是这个人的品质，就是说你的这种德行啊、行为啊、基本的这种品质和你的这种对于普世价值观，你能够真正的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用人不疑，如果没有信任不可能那么去做，所以第一我反而看的是个人的综合品质。 懂得育人，懂得用人，王阳明在创业路上的成功也一定有这些的助力。而在谈到教育的时候，他却用了敬畏这样一个词。 当我们把教育引入资本然后去上市的时候，教育在我的层面上来看可能更多是数字，因为我要满足上市。但是我今天在做教育的时候，我真是带着敬畏的心去看。做了十几年教育，15年之后回过头自己创业的时候，再跟家长再去沟通的时候，家长对于教育的这种热忱就会引导你啊，对每一个孩子真是要极其负责，希望是把自己所懂的这些教育的这些东西都能够灌输给家人，让他去很好的引导孩子。 教育是创业当中最难的事业，之所以说它难，是因为教育可以重塑一个人的观念，甚至是建立新的观念。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冠军，而王阳明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孩子们坚信他们可以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